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说了，我们今天要锁定的音乐关键年份是1996年，可是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却是周迅在2003年的一首老歌《看海》。熟悉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们一般说什么话题选择的歌曲都跟这个话题紧密相结合，会让大家会有这种共鸣代入，然后会有不掉线的一种感觉，可是今天好像有一些剥离了。别啊，稍安勿躁，听我慢慢说来。在1996年，陈凯歌有一部电影叫做《风月》上映，这部影片是他与张国荣第二次合作的电影。不过有人说，显然这部影片和之前的《霸王别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剧组在成立之初，陈凯歌就从北京的一个歌厅里带走了一个面容较好的姑娘，本来是想让她出演主角的，可是思量再三，最终他还是请了巩俐。最终这个叫做周迅的姑娘只是在这部影片当中惊鸿一瞥，留下了悲伤的眼泪。后来红了之后的周迅回忆说，如果要是没有陈凯歌的话，自己不会对电影有更深的理解。虽然这部戏最终没让他出演主角，却留下他在剧组里打杂。陈凯歌在导戏的时候，他就搬着一个小板凳在旁边坐着看。这部戏《风月》杀青之后，周迅就决定离开歌厅，做一名真正的演员。所以我觉得1996年对于周迅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应该算这一年他是正式的进入到演艺圈，正式的出道，不矛盾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周迅的这首《爱情灰灰》。 宁愿时间放过我的眼，把你看成墓碑，还是想起残缺的回忆，曾经让我完美，以为相逢留下不相识的泪，无情如流水，只是忘了你是谁，难忘你是我的谁，宁愿牺牲忘情的刀痕，在你面前崩溃，还是选择枯木的坚强，把那春草摧毁，能可吹起凋谢的夏花，还是如秋叶静美，难道不懂得绝情，感情就没有

1996年香港电台十大金曲颁奖典礼上，王菲一袭白衣深情演唱了这首《我只在乎你》。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找到了当年这场晚会的现场录像，也找到了原声音乐，可是说实话现场的收音效果不好，所以我觉得达不到电台播出的 CD 这个效果的要求，最终我选择了原版。那一届的香港电台十大金曲颁奖典礼的日子正好是邓丽君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所以这首歌唱完，王菲是对着大屏幕上的邓丽君深深地鞠了一躬。有人说这个画面好像就预示着两个时代偶像的顺利交接。也是1996年，有一部香港很甜蜜很让人怎么说喜欢的老片叫做《甜蜜蜜》上映。我们要说到的是这部影片在拍摄之前的事情，跟王菲有关。剧本刚出来的时候，陈可辛最新找到的是王菲，王菲看都没看直接就给拒绝了。后来有人提到了张曼玉，当时张曼玉大概有2年没拍过戏了，然后她的普通话，现在想想张曼玉的普通话太没有把握了。后来这部戏的编剧安西就说，这很简单，让她演一个从广东来的姑娘不就行了吗？事实证明陈可辛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记得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就是曾志伟所出演的豹哥被别人砍死了，在认领豹哥尸体的那场戏时，张曼玉先笑了一下，继而绝望的哭泣，这一条让陈可辛都懵了，他说你怎么能够笑呢？紧接着他们又拍了7、8条，张曼玉演完了7、8条之后对导演说，导演我不能再哭了，我已经把我的亲友好友包括亲人还有养的狗都想了一遍。最后这部影片杀青，在剪辑的时候陈可辛发现最最动人的还是他的第一条，就是先笑了一下然后绝望的哭泣。有人说这场戏是张曼玉演艺生涯当中最精彩最经典的一场哭戏。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张曼玉所演唱的《如果没了你》。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You know, 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how to stand upon this lonely feet, though it may seem we are not quite meant to be, but the ancients,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their dust. 张曼玉的声音还是很有质感的，当然她的现场或许因为不是经过专业的演唱训练，一下子没有办法抓到这种现场的感觉，我们不去纠结这些，但是说她演戏还是相当精彩的演员，对不对？在1996年，她凭借着这一部《甜蜜蜜》顺利地摘下了金马金像双料影后，而男主角黎明却只获得了两个提名。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采访当中，就有记者问他们的前辈张国荣对此怎么看，当时哥哥回答说，我觉得黎明已经进步了，如果没有张曼玉的照顾，他是不会进步这么快的。说到哥哥张国荣，在1996年，其实他的心情不是太好的，因为为了拍《春光乍泄》，有人说他又被王家卫坑了一次，因为对阿根廷的好奇，王家卫就想去那里拍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他去找张国荣的时候，哥哥当时就说不能再像东邪西毒那样一直拖着拍，因为年底我要开演唱会。一到阿根廷，张国荣就开始腹泻，去医院一查才知道他中了阿米巴菌毒，但是王家卫始终不着急，他拿着一个大纲，一个 CD， 还有几张图片，边拍边写故事。张国荣原本只跟他签了6个星期的档期，结果拍了足足4个月。记得后来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哥哥张国荣说，王家卫这个人不做外交官简直就是浪费人才。戏拍到一半，张国荣回香港，剩下了两个倒霉蛋，一个叫做张震，一个叫做关淑怡。他们两个人每天在酒店里都无所事事，就等着隔壁房间的导演王家卫赶紧出剧本。好不容易这部戏拍完了，王家卫又一把把关淑怡所有的戏剪的是一点都不剩，只留下张震的一段残影。你说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到早晨还有轻度霾，外出请您做好健康防护。白天弱冷空气渗透，霾自北向南缓慢消散，预计中午前后城区和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已经彻底改善，但是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要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6°C，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3-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是宜川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夜深人静的时候，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今天要锁定的音乐关键年份是1996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来听哥哥张国荣在演唱会现场所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哥哥张国荣在他1996年的年底，应该算是跨越1997年的演唱会上所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人说1996年那个夏天是极为迷人的，因为王家卫最终凭借着《春光乍泄》那部电影最终拿下了戛纳最佳导演，梁朝伟也捧得了金像影帝，而哥哥则留下了一句无比经典的台词，你要辉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时隔多年之后，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回忆说，关于时间的故事总是充满着哀伤的，当我们重新回过头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重新来过真的只是一厢情愿，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也永远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确实1996年许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而那一年哥哥张国荣跨越97演唱会复出，我后来有特别关注了这场演唱会，哥哥的唱功无懈可击，舞台表现相当精彩，但是如果说在他所有现场版本的音乐作品当中，我最爱的不是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而是他翻唱陈慧娴的一首歌曲，叫做《千千阙歌》，一起来听。 我梦仍是你，在我的心中艳阳，如流水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准遗忘。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因你今晚共我在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诗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感笑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你今晚共我唱。 到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我今晚共你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因不知那天再共你唱，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年份1996年。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侃侃所演唱的《网络情缘》。 网上一个你，网上一个我，网上你的温柔我就犯了错，网上的情缘也卿卿我我，爱一场梦一场，谁能躲得过。网上一个你，网上一个我，网上我们没有过一句承诺，点击你的名字发送我的快乐，接受吧接受吧，爱的花朵轻轻地告诉你，我是真的爱过你，曾经真真切切闯进我生活，不见你的时候我情绪低落，只有你能刷新我的寂寞。网上一个你，网上一个我，网上我们没有过一句承诺，点击你的名字发送我的快乐，接受吧接受吧，爱的花朵轻轻地告诉你，我是真的爱过你，曾经真真切切闯进我生活，不见你的时候我情绪低落，只有你能刷新我的寂寞。告诉你，我是真的爱过你的哭你的笑，深深牵动着我，你总说着真真假假难以琢磨，我喊着爱人呀别想太多，我喊着爱人呀别想太多。 听到的是侃侃所演唱的《网络情缘》。对，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说1996年关于咱们中国的网络的事情了。 1996年5月，咱们中国第一家网吧叫做威盖特在上海开业，当时在那里上一个小时的网是40块钱。40块钱在1996年意味着什么，我简单的说一下。那个时候我读中学，全素质，我父母给我的生活费是120块钱，可想而知这个费用在当时算是天价了，所以没有几个老百姓会傻乎乎的跑到这个网吧去上网。当然那一年也没多少人知道，早在一个月前才创立一年的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一举就创下了8.5亿美元的市值。而那一年离数字化生存最近的人叫做张朝阳，这本书的作者不但是他的老师，还是他的投资人。张朝阳从他的老师手上拿到了风投，回国创立了艾特信，因为做信息搜索分类的网站，于是他给这个搜索引擎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搜狐。后来觉得不够形象，看人家叫做雅虎，然后他就改名为搜狐。也是那一年，马云好像也嗅到了网络商机，为了给中国黄页造势，他跑遍了北京各个部门，一次合作都没有谈成。而这期间他认识了在东方时空上班的老乡樊新曼，听了马云的故事之后，樊新曼很是感动，就决定拍一个专题片。在这部名为《书生马云》的专题片的结尾，马云望着车窗外的灯火说，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等到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理想今年你几岁？ 荆棘，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有一个年代在变换，我已不是无悔的那个青年，青春被时光抛弃，只当父亲的年纪，理想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你让我变得苍白，却依然天真的相信花儿会再次的盛开。阳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这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理想》。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想前面有关于马云的那个专题片，我在想或许每一个后来有所成就的人，他们在追逐梦想追逐理想的过程，可能都有一段比较艰辛孤独的独自打拼的道路吧。好了，我们再回头说1996年，在那一年有三个以色列人决定开发一款网络交流软件，以 I think you 我找你的意思取名为 ICQ。 人们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去聊天传文件，短短6个月它就成为世界上用户量最大的交流软件。三个以色列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年靠炒股赚了几十万的马化腾很快的就把这个软件中国化了，而且还取名为 OICQ。 更加想不到的是，多年之后 ICQ 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可是腾讯却成为了咱们中国互联网巨头。再说1996年，李彦宏在当年还在华尔街上班，明明是硕士学位，可是拿的却是博士的薪水。虽然懂技术，但那一年李彦宏还没有起创业之心。相比之下，在广州的一家 ISP 做技术助理的丁磊却十分大胆，眼看着当时的公司不行了，第二年他就创立了网易。回想1996年，真的是风起云涌，相当精彩。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如果你现在有梦想，赶紧去追逐。我希望再过一个3年5年，甚至是10年12年，我们坐在这里再回顾2018、2019的时候，或许你也是我们回顾的那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好，在这个时间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梁博所演唱的《男孩》。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曾经意外，他和她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执着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现在是否有心不在？ 像躺在阳光下的海，像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跟不上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又徘徊，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不必再重来，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